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我是周敏。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六课，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论有关海洋这个话题。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继续认识和了解海洋。我不知道王老师在谈到海洋的时候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我小的时候觉得海洋是比较 romantic， 但是后来看到这个 Titanic 这部电影之后，就觉得海洋是比较 intimidating， 令人恐怖的。它如果要是比较平静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害怕的感觉，但见到那些海浪的时候，觉得 human beings are really nothing， 人类真的是非常渺小的。 其实如果我们一味的向自然掠夺的话，那大自然也会发怒的。 对，所以想到就是3年前的印度洋海啸叫 tsunami， 那么这个就是海洋生气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影响了海洋中的自然环境，所以我们受到了惩罚。 tsunami， T-S-U-N-A-M-I。 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感谢也特别钦佩那些研究海洋的这些科学家们，像我们课文当中出现的 engineers scientists，正是因为他们使我们更好地利用海洋，同时呢也能够对海洋加以保护。 是这样的。 好，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词汇需要大家来掌握。第一个词，平均的， 我们叫 average， 那么我们常用的词组叫平均，说来叫 on average， 绝对不可以换成其他的介词，一定要注意。那我们说平均一个人的寿命是70年， well a personis going to live 70 years on average。 当然有些人生活到90岁或者100多岁，那么有些人的寿命相对来说短一点，我们常说的叫平均。那么另一个词我们常说的平均温度，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s，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Beijing in one place， 也就是指一个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是不是？ 是这样的。那么还有的时候我们常用这样表达average people， 还有一个叫 common people， 还有一个叫 ordinary people， 我们都说的是普通人。那么非常重要的三个词，第一个 average people 强调的是平均说来人们会怎样，例如我们的心跳，那么 the average people has the heartbeat of 多少多少下。那么如果说 common people， 我们强调的是大众，我们常说的群众。第三个 ordinary people 就是说的是普通人，不谈论社会地位方面的。所以这三个词用法是不同的。 所以有一些人比较谦虚的指自己的时候会说，哎，我就是一个小土豆哈，那就是 I'm an ordinary person。I'm a small potato. Yes， 那么很多人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就是 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 Average， 由 average 引发出另外两个词比较接近的 common ordinary。好，接下来一个词，令人生畏的， 我们叫 frightening， 叫令人害怕的。那么另外有一个词，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叫 intimidating， I-N-T-I-M-I-D-A-T-I-N-G， 令人害怕的。例如这部电影是令人害怕的， The film is intimidating， 也可以说成 The film is frightening。那么不太清楚各位听众都有没有一些 frightening experience， 像我就属于比较 timid 的一个人，那么经常在晚上走路的时候觉得很害怕，那么就是 I'm frightened。 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点，比如说有些人怕黑，有些人呢怕畏高。 对， 那个畏高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I'm afraid of height。 height， 对，就是恐高症 I'm afraid of height。 对，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有这个 stage fright。 对， stage fright 就是代表初次上舞台的时候肯定有腿抖啊流汗啊这样的情况，是吧？ 对， 那么我的话我觉得自己应该表达出来我有这个 radio fright。 那么一到这 没发现 坐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感觉总是很害怕的。 不是，可我们感觉王璐老师是非常滔滔不绝的，但其实克服这些 frightening 感觉的这种方法就是集中注意力去关注你所要讲的东西或者是在看的东西。 是，一定要 concentrate， 这样就会战胜自己。下一个单词叫 fuel， 燃料。那么比如说我们说飞机需要燃油了，我们就可以说 the airplane needs the fuel。 那现在最新型的燃料是什么，你就可以问我一下 what is the newest source of fuel， 最新型的燃料的来源是什么。 嗯，燃料 fuel 来源 source， 我们上节课也谈到了这个词。 嗯，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词组，新闻的来源叫 source of news， 信息的来源 source of information。 source of news， source of information， 新闻的来源，信息的来源，大家不要道听途说。 嗯，一定要相信这个 first hand source， 第一手的资料。 没错，也不要相信小道消息。 嗯， next one， offshore 叫近海的或者是靠近海岸的，这个就是一个固定的词组表达。那我们常用的海岸的叫 coastal， C-O-A-S-T-A-L， coastal， 海滨的，我们常说的海滨城市英文就叫 coastal city。 例如青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滨城市，青岛 is a beautiful coastal city。 coastal city， 海滨城市。 offshore 是指近海的或者是靠近海岸的。下面一个词 我们叫 Gulf， 那么著名的1990年附近发生的 Gulf War 叫海湾战争，那我们常说的什么什么湾，那么著名的墨西哥湾就叫 The Gulf of Mexico。 Gulf 和 Gulf 好像发音很接近的哈。 嗯， 跟高尔夫那个词， 对，高尔夫发成 Golf， 这个发成 Gulf， 一定要注意是三角的啊的发音。 嗯，下面一个词是产品或者是产物。 嗯，这个单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单词。我们常说的，这是我们最新的产品 ，This is our newest product， 最新的产品。要注意它的动词是 produce，P-R-O-D-U-C-E， 要注意动词读成 produce， 名词读成 product。例如，我们生产自行车，叫 We produce bicycles。那么，如果说自行车是我们的产品，要说成Bicycles are our products。 那么我们的生产过程英文就用 production， 在这个单词后面加 ion 代表生产。那么例如我们要保证安全的生产， We must ensure the safety of production。 另外我觉得周敏老师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一个作家，也可以说Miss Zhou is a very productive writer。 I hope so， I wish I were。 OK， 因为您在博客上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那肯定是一个非常 productive 的一个作家了。 嗯，多产的作家 productive， 但不像王璐老师所说的哈，所以还要继续努力。好，下一个词，我想喜欢军事的朋友都很喜欢这个词，潜水艇 叫 submarine， 这个词就非常重要了。 sub 代表是下或者在什么什么下面，潜。那么我们第一个词要想到的是 tropical， 叫热带的。T-R-O-P-I-C-A-L Tropical。 那么我们说亚热带英文就叫 Subtropical， 例如我们现在就是在亚热带， We are in the subtropical zone， 亚热带地区。那么第二个词叫 Conscious， 意识， C-O-N-S-C-I-O-U-S。 那如果说成 Subconscious 就叫潜意识或者是下意识，所以这个单词是非常重要的，在前或者是下一点。那么现在今天周老师您觉得健康重要吗？那您觉得自己是一定是非常的 healthy 还是属于 sub healthy 的状况呢？ 嗯，我觉得我有点 sub healthy 的状况。 嗯，所以我们就说的亚健康就是这个单词。例如我每天早晨都能听到自己脖子的这个声音，那么这个 neck pain 脖子的疼痛， back trouble 后背的问题都是影响我的健康，所以我处于 sub healthy 的状况中。 哇，所以学外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锻炼身体，从这个 sub healthy to healthy， 对， 改变这个状态 非常重要的。 嗯，好， submarine 从这个词引发出王老师给大家介绍 subtropical， subconscious， subhealthy。 下面一个词探查考察， 这个在前两讲中我们已经见到了这个单词 exploration， 它的动词是 explore， E-X-P-L-O-R-E， 对什么东西进行探索，例如探索太空做动词就是 explore the space， 那么太空探索名词就是 space exploration。 太空探索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可以说Well, the space explor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21st century. Exploration, 考察、探索的名词形式。另外一个词是试验或者是实验。 对，那么要注意它后面的介词搭配有两种，第一个是 on， 第二个是 with。 on 是用某种动物或某种东西来做实验，例如It's really inhumane to experiment on animals. 拿动物做实验是非常不人道的一种表现。那么 with 是拿着某种器械进行实验，例如 We can experiment with the instrument. 拿某种仪器进行实验。那么我个人例如使用的所有的化妆品或护肤品都上面写着 Animal test free， 就代表着 Never experimenton animals，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讨厌拿动物做实验的，太残忍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保护动物，在做实验这方面呢也要有所选择。下一个词人类 human being， 那么前面第一个词 human 也可以单独使用代表人类， being 是某种生物的状态， OK，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我们都是人类，也可以说成 mankind 代表人类。最后一个单词是 extract， 叫开采，那么代表从什么中获取的一种状况。单词就讲解到这里。 好，我们继续了解 the sea， 海洋。 The sea covers nearly two-thirds of the Earth's surface. Its average depth is about 4 kilometers. For most people, the oceans are strange and frightening. However, befor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Man is going to need many of the sea's resources, minerals, food, and fuels. 啊，那么这个地方，大海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资源、资料，是吧？ The sea covers nearly two-thirds of the Earth's surface. 那么海洋大概是覆盖着地球上三分之二的表面。Covers 代表是覆盖。那么这个单词不仅代表物理上这种一种状况，还可以代表例如周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在饭店里吃饭所付的这个账有没有 cover 您的餐巾纸的钱呢？餐巾纸需要额外付钱吗？那么就叫 cover。 那您喝的水有没有被 cover？ 那么在其他国家很多的学费 tuition 已经 cover 到你一些小吃的钱，那么这个 cover 就代表覆盖包含。 嗯，包含了什么什么，实际上可以引申在这个经济这个领域里面。 对，这个单词实际上在经济上使用的是更多的。例如，很多时候我们买了机票，那么机票的话应该是 cover 了大家的一个 insurance 保险，但在中国的话，机票并没有 cover 我们的 insurance， 是这样吧？ 嗯，谈到这个 cover 这个词呢，可以说它可以用在很多的生活当中的领域。那比如说谈到一个频率的覆盖面，比如说半径150公里，我们也可以用 cover 这个词。 是这样的。然后另外大家知道在北京有很多的井盖，那么这个井盖英文就用 cover， 但如果矿泉水的水瓶必须管它叫 top， T-O-P， 顶尖的顶峰这个单词。如果大家家里的锅盖就叫 lid，L-I-D， 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表达。 都是一个盖，但是呢英文当中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嗯哼，第二句话 Its average depth is about 4 kilometers， 那么它的平均深度有4000米左右。这个发音 kilometer 是其中的一种发音，另外大家有可能也习惯读成 kilometer 也可以。For most people, the oceans are strange and frightening.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家要注意这种表达，对于多数人叫 for most people， 对于我来说 for me， 对于你来说 for you。 那么海洋是奇怪的，而且令人害怕的。 However, befor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在二十世纪末期之前，Man is going to need many of the sea's resources. 这里的 man 代表的是人类，需要很多海洋的资源。Minerals 在上一课中我们已经讲到了，矿物质 food and fuels 食物和燃料。这里的燃料我猜是来自于海底的 oil 石油，也叫 petrol， P